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石玉萌。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聚焦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和谐宜居美丽家园。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首先是市政协委员陈建国。陈委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另外一位呢是市政协委员何玲。何委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那今天两位委员呢也将带着他们的提案与我们共同来探讨市民关心的住房建设问题。那此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网络名人阮雅青、沐浴市民代表、模拟政协的学生代表以及市住建委的工作人员，也欢迎各位。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政府部门一把手是来自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党组书记主任王飞。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两位委员好。非常高兴啊，跟大家一起聊聊北京老旧小区改造这项工作。 再次欢迎王主任哈。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那作为主管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政府部门，市住建委今年上半年也是多维度、深层次、高效率地开展了各项工作，而且工作成绩斐然。尤其呢，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在今年全市的“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以及接速即办每月议题当中，由住建委主要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一直是老百姓普遍关心，而且是诉求。求比较集中的内容。那王主任您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老旧小区改造啊，一直大家比较关心，这个我们讲啊，它是民生改善综合体啊，也就是说它是老百姓啊能够有实实在在获得感的民生实事啊。这样工作啊，市委市政府啊高度重视。十三五时期啊，全市累计列入改造计划的老旧小区是508个，那么已经实现开工的是404个小区，完工的是147个小区。这其中啊，80%的小区啊，都成立了业委会和物管会啊，就是物业管理啊，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另外一个还有同期啊，我们完成了老楼加装电梯是1843部。那么从评估看呢，这个无论从质量效果还有速度上啊，都是在全国啊各城市中是处于一个前列啊。最近啊，我们也委托第三方啊做了一个调查。那么从那个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以后啊，这个居民的满意度啊达到了90%以上啊。看到这个数字啊，我们也是非常高兴。但是啊，这个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啊，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工作量还是很大，任务很重。现在啊，群众对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呼声啊比较强烈，1、2、3、4、5这个诉求也比较多，也提了很多问题。全市啊，待改造规模也比较大。据我们统计啊，我们全市啊，在建设期，在2000年之前，待改造的小区的面积是大概有1亿，啊，1亿平方米，啊，这个数量还是很大的。那么，所以啊，经过研究啊，市委市政府研究啊，基本上确定了“十四五”我们的这个改造目标。那么就是要力争基本完成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十四五”利用这5年时间，要把我们的这个1亿平方米的老旧小区啊力争基本改造完成啊，这是一个这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啊，非常艰巨的任务。 同时啊，也确定了我们要这个实现家装电梯啊，至少在1000部以上，至少在1000部以上，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根据这个“十四五”这个目标呢，今年呢，这个我们也把它分解到每个年度，啊，也下达了今年的这个目标任务，啊，这个目标任务也都下达到啊各区。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今年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就是大概我们到这个7月份都提前完成了。也就是已经提前完成了新确认400个小区，1500万平方米，这样一个任务，这个数呢是前三年的总和，已经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新开工了是39个小区，92万平方米，完工了31个小区，90万平方米，总的来看呢，今年的工作进展，还是比较顺利。 那听了王主任介绍之后，确实啊，咱们心里是很有底气的，成绩确实是不错，而且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了解到咱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之后啊，也是越来越希望自己所在的这个老旧小区能够被纳入改造。而且呢，咱们从这个数据上看，今年的任务其实已经赶上过去几年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量了哈，也说明咱们老旧小区改造正在加速的推进当中，这项工作呢也获得了老百姓的认可。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何林委员非常关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话题哈，您今年的这个提案是不是也和这方面相关？ 是的，我今年的提案呢就是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我也注意到身边呢不少小区经过改造以后呢，有了很大的变化，也旧貌换新颜，也有很多居民呢希望自己的小区也能够纳入到改造中，也有一些居民呢拨打了12345热线电话来表达这些诉求。所以我想王飞主任，你也应该能够了解居民的这些诉求，我们住建委呢有哪些措施来回应呢？ 今年啊，我为群众办实事啊，其中有一个就是非常市委市政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举措，就是按照阶次举办确定了每月一提重点督查的事项。这里头呢，老旧小区改造推进难呢是作为一个重点，27个这个项目之一。根据要求呢，我们对这个12345居民诉求啊进行了大数据的分析。根据大数据分析啊，这个在老旧小区改造推进难这个诉求中啊，问题啊还是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居民反映申报难，就是我申请申报这个改造意愿比较强烈，这个排队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就是反映工程质量方面的问题，就是在改造过程中，这个有很多群众反映质量这个有些问题。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分析呢，就把这两个问题啊作为重点啊，加大力度进行推进。那么一个是还是要解决这个申请难的问题。申请难呢，就是还是要坚持申报制和菜单式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们老旧小区改造啊，它的具体确定的方式一个是申请制，就是它是由这个居民或者业主组织啊，他要主动提出改造申请啊，当然是在街道社区的帮助下。这个同时呢，改造内容呢是菜单式的，也就是根据改造的清单啊，居民他要从他的这个生活需要和小区的实际来进行那个项目申报，从而根据大家协商的这个结果呢，来确定本小区的这个改造的内容，确定这个菜单。那么根据这个今年的每月一提的要求呢，我们也在积极推进，就是诉求比较多的小区，也就改造比较强烈的，那么他要这个优先纳入改造计划啊，优先改造纳入计划。到现在呢，这个今年已经分3批确认了这个473个小区473个小区纳入改造计划。这些小区啊，也都是居民改造意愿比较强烈的小区。第二个就是关于工程质量的问题啊，我们根据居民诉求啊，主要是开展了老旧小区工程质量回头看的专项整治。那么从4月下旬开始， 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市级督导组，啊，对于反应比较集中的啊七个区啊，有七个区，它的群众反应比较集中，其中呢有18个这个反应比较集中的这个小区，啊，搜集集中小区，这个开展了入户走访，入户走访。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回头客案中的这个问题啊，已经全部整改完毕。啊，同时呢，我们还在推动长效机制建设，比如说我们，马上要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这个简化啊申报申请的这个一个机制，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加强那个工程质量管理的机制，啊，这个都在做，特别是啊，将来我们要围绕着1、2、3、4诉求跟那市政府服务局加强日常化的沟通。也就是我们要定期对于老百姓的诉求进行分析，那么对于反应集中的小区啊，这个责成啊，那个相关区相关部门啊，优先做工作，争取啊，让它尽快的纳入到这个改造的项目清单里来。 嗯，确实像王主任所说哈，我们也看到从1、2、3、4、5的这个工单诉求当中，有非常多的百姓希望自己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能够纳入到这个改造计划当中来，也希望改善自己这个居住的环境。那么到底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前和改造后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的何林委员也是进行了实地的走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何委员的调研情况。 一大早，市政协委员何林来到位于西城区的彭二胡同62号院调研老旧小区改造情况。彭二胡同62号院内共有5栋正规住宅楼，居民464户，属于老旧小区。2019年下半年，彭二胡同62号院启动了整治工程，包括对楼房楼体实施外墙保温、屋面保温和防水，楼内上下水改造，完善无障碍设施，小区公共区域新铺沥青混凝土路面和透水砖地面，增设路灯及监控探头等公共设施。改造后的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居民们的幸福感也提升了。社区党委书记李春梅介绍， 现在您看也看到了，小区里有花花草草，那个绿树如茵的，路面也比以前平整多了，以前都是一下雨就是各种的积水，这都是咱们看得见，那居民确实能感受到的，受到了咱们居民的好评。 随后，何林委员来到还未进行改造的老旧小区法源寺西里进行调研。法源寺西里小区建于90年代，是回迁小区，共有住户570户。该小区3栋楼房已于2015年进行了节能改造，但小区内仍存在公共设施陈旧破损、架空线杂乱无章、停车设施不足等现象，居民要求改造的呼声也非常强烈。 上下水现在问题反映的比较大，就经常的出现堵啊，有时候一楼堵了就冒出来了，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好多不便。我最关心的就是小区的电梯改造，因为我们现在都快70了，是吧，上下楼确实不方便了。 停车是一个大问题，晚上很紧张，有的不没办法的，晚上还进不了这院，搁在街上。 法源寺西里小区上下水管线和各专业管网线路腐蚀堵塞严重，目前已经纳入改造计划，而居民反映强烈的停车问题，社区尚在努力改进当中。社区居委会委员刘丹介绍，目前小区已经引进了第三方公司对停车位进行规范管理，但效果还不够明显。 总共现在是170个车位，然后采取的是这个不固定车位的形式，也不太能满足。从社区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希望说能够改善这个小区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因为整个环境都改变了，咱们居民对这个小区的这种居住的满意度，然后幸福感才能够提高。 在调研过程中，何林委员认真听取了居民的诉求，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觉得老旧小区改造确实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主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老百姓的具体的生活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政府呢，确确实实我看到的花了很大的这个力度来帮助居民解决这些问题，希望呢就是老百姓能够给政府一些时间，政府呢也会积极努力往前推进。 通过这样一个短片啊，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老旧小区改造前后的一个变化，也直接的反映了居住在老旧小区的居民们对于改造的一个期盼啊。我们也特别想问问何委员，调研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是的，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呢， 我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居民，看到小区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也由衷的感受到了那种幸福感和获得感。在调研中呢，同时我也发现，其实老旧小区的改造力度是非常难的。那么在一些老旧小区呢，设施也比较陈旧，这个上下水管道堵塞，有些居民呢会在楼道里堆一些杂物，这个环境也有脏乱差的。那么经过改造以后呢，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 确实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何委员刚才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前后的这样一个变化哈。 是的。 那王主任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感受？ 确实啊，改造后的小区啊，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小区的整体风貌啊，都是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这方面呢，很多市民朋友啊都有深切的体会啊。这个但是啊，它这个改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改造完了还需要持续的这个加强管理。那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老旧小区改造的内容。实际上刚才这个何委员这个讲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实际上都在我们改造内容中。这改造小老旧小区改造内容啊，总的来说啊，它分成三个方面，就是基础类、完善类和提升类，分成三大类。那么基础类呢，它是为了这个满足居民安全和基本的生活需求啊，就是是保基本啊，保基本这个方面，它主要包括抗震加固、节能改造啊九个方面。基础类呢，按照要求呢是应改尽改，哎，就是必须，原则上是必须要改的啊，必须要改。那么完善类呢，是为了满足居民生活便利和改善性的需求，它的内容呢包括小区绿化和与公共场地整治啊等九个方面啊，也是九个方面。那么完善类呢，它主要是还是要尊重居民的意愿啊，在居民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这个能改则改啊，它是这样一个原则。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提升类的改造。提升类的改造呢，是为了丰富社区的服务供给啊，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啊，特别是多样化啊，大家的这个对生活服务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那么多样化的需求，那么这样的话，那个确定改造内容，它包括这个十一个方面。那么你像刚才片子里讲到的，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老楼加装电梯的问题，啊，它就属于提升类改造内容，啊，提升类改造内容呢，按照现行的政策标准呢，它是以改则改，那么也就是它也要充分的做群众工作，在自治协商基础上由政府补助啊补贴来进行改造，那么这三类项目都有非常具体的清单。那么在改造过程中啊，居民要通过协商啊，在这里面啊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也就是我们讲的菜单式的申请啊，是这样确定它的改造内容。 确实我们感受到哈，整个对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呢，咱们政府部门做的是非常的细致的，而且是非常的全面的。但是其实老旧小区改造的工作不仅仅说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哈，也是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作。那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呢，还邀请到了两位市民代表，他们也是刚才在这个短片当中提出诉求的市民。那么今天面对面的跟王主任交流，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来， 王主任好。 你好。 我是法源寺西里小区的居民，我们小区呢今年被北京市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为了保证这计划的有效落实，需要我们居民具体做些什么呢？谢谢。 居民要如何的配合？ 您提这个问题啊，这个非常好。那个居民啊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主体啊，这个也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我们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啊，提升了环境，规范了秩序，啊，优化了这个服务功能，那么建立了长效机制。改造以后啊，老旧小区的品质啊和这个管理水平啊都会有大幅提升，啊，这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但是在改造过程中啊，这个居民的配合工作啊，这个是必要的基础。啊，我们讲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全程都是 群众工作。总的来说啊，居民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啊，它有三个方面的这个需要大家参与配合支持的事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改造的前期啊，改造前期呢，因为我们改造的过程呢是叫先治理后改造啊，就是居民啊要积极的配合和支持啊前期的治理工作啊，你比如说拆除违法建设啊，治理开墙打洞，拆除护栏等等啊这些工作，特别是啊在改造前期啊，要大家要商量啊，要同意啊引入这个物业企业啊，要同意这个交纳物业费。那么在改造过程中呢，这个要积极的参与啊，改造方案的确定，改造内容的这个确定，那么同时啊支持改造工程的进行。因为老旧小区它的改造工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是带户施工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边施工一边居民还要在里面生活，所以呢必然呢这个会对居民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和干扰。特别是有些楼本体的改造，你比如说上下水啊，它还要进户施工，那么这些啊都需要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当然了，在过程中啊，同时也是监督啊，监督这个工程的质量和安全。那么改造后呢，居民啊也要参与长效机制的建设啊，比如说补交这个专项维修资金啊这些工作。那么居民要在改造过程中啊承担这些义务，那么也需要克服一些实际困难。也只有大家相互的理解、支持、配合，才能保证啊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 那确实呢，是这个市民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因为这个何委员已经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现场去实地的调研了，您在调研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 有哈，是的，我觉得王主任说的特别好。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这个居民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和意愿，那么呢也要配合政府，理解和支持政府做这项改造工作。那我们居民呢也要对这个比如说拆除违建呀，上下水改造啊，来进行这个辅助的一些这个基本的工作。所以呢，改造以后呢，居民呢也要更好的维护小区的这种环境，并且承担相应的服务费用。 那刚才何委员也提到了，其实一些服务费用是居民其实是一定要承担的哈。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样的改造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居民去配合的？ 这个配合的工作会有很多，刚才何委员您讲的这个非常好。这个你比如说楼内的上下水立管的改造啊，因为我们每家每户这个特别老的房子里都有这个立管啊，这个改造，这个老百姓市民反应比较多啊，改造的意愿比较强烈啊，但是这项工作啊特别需要大家的这个配合理解。那么因为一个楼门里的上水改造，它往往需要成串一改就有一串。那么这个其中啊有一户居民不同意或者不配合呢，改造就进行不下去，所以需要啊大家一起来支持这项工作。那么这个立管的改造呢，一般它需要15到20天。那么在这期间啊，居民他要主动克服啊，比如说上厕所是不方便啊，做饭不方便等等啊，出现这样一些不方便的现象啊，但是这些啊这个也都是暂时的啊，也就是我们老讲啊，就是我们要用15到20天要换来20年不受管线堵塞的困扰，用水啊更安全更干净，然后生活更方便，这是值得的啊。就是在这些工作中啊，大家都需要这个相互的理解配合和支持。那么另外啊，你像刚才那个片子里啊，还有居民提出来加装电梯的问题。那么加装电梯这个事儿啊，首先啊就要得到居民的相互的支持和配合。就是要有，大家都要有这个需求和意愿啊。比如说有想加的，有不想加的，是吧？比如说五六楼想加，那么1、2楼不想加，大家打分一致，那么加起来就非常困难。加起来就非常困难，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石玉萌。那其实呢，在这个改造的前后整个这样一个阶段，其实全都是需要市民朋友来进行一个积极的配合的哈。啊，那陈委员也想问一问您对这方面的看法。 王主任说的特别对，其实大家的事儿呢，已经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因为居民呢是主体，那加装电梯呢就需要每一户居民都同意，起码呢一个单元的人呢都同意加，没人反对这事儿，我们才能考虑这加装这电梯。我们通常遇到一种情况呢，就是一楼的居民呢他不同意加电梯，因为对噪音可能对他有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呢其他的居民呢来做工作，跟他反复沟通。 我相信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确实是遇到了很多这个市民朋友不配合的这样的现象啊。咱们是怎么沟通的呢？ 我还是说这个刚才这个陈委员说加装电梯这样工作，这个陈委员说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一楼不同意的啊情况比较多，这个呢就是还是要充分协商。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加装电梯的过程中，往往这个会对一楼的采光包括噪音产生噪音啊有一些影响啊，这是客观事实。另外一个就是加装电梯以后，就是楼上的这个住户呢，他的这个更加方便，那么一楼呢又不用，是吧？那么我们就需要相互理解啊，相互理解。就刚才我讲的，我们实际上十三五时期已经加装了1800多部，这些呢，它的主要经验就是要由社区啊搭建这个议事协商平台，要让居民啊充分的沟通啊，相互理解，也就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加装电梯还有其他的前提啊，这个也不是所有的都能装，因为有的楼呢。他可能加了以后，比如说我们要研判他是不是这个挡住了消防通道，那么这是个安全底线的问题啊，这个不能突破。有的呢会对日常居住的正常采光有影响啊，这些呢都需要综合的研判。还有一个呢就是加装电梯呢，它需要大家一块来商量，因为加完了以后我们要承担电梯的建设部分建设的费用啊，就是加装电梯它主要的这个大部分费用还是政府来资助啊补贴，那么但是后期的电费运维保险的费用啊，这个政府有一定支持，但是还是需要居民的这个付费来使用啊，付费来使用，这个都需要啊大家这个要这个充分的协商，要考虑好。那么这样才能保障啊加装的顺利，以及加装后的电梯的这个更加安全、更加方便、更加这个长远的使用。 那王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加装电梯是其实是需要居民朋友进行一定的这个费用的付出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需要咱们居民去承担的呢？ 老旧小区改造以后，居民需要这个付费的主要是两块儿，主要两块儿，一块儿呢就是物业费，一块儿是需要补建续筹，专项维修资金，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物业费呢大家都很了解啊，都很了解。物业费呢根据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呢，就是。它是一我们物业服务它是市场化机制，也就是它有一个词儿叫质价相符，也就是我们掏多少钱的物业费，那么我们相应的享受什么样的服务。当然了，如果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它不遵守约定，它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业主组织来这个把它这个辞退啊，这是需要的。但是如果物业企业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我们就要这个付费。 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专项维修资金。专项维修资金可能有些市民朋友可能不是太了解啊。说通俗一点，专项维修资金就是房子的养老钱啊。比如说人会变老会生病，房子也同样，那么他也需要养老金，这些啊都需要我们提前的去这个交纳。这些费用呢，这个我们是建议啊，大家要还是要算大账，算长远账，啊，你只有有小区里，你只有有一个良好的这个，良性循环的物业服务，以及有足够的养老钱，房子的养老钱，它能够及时得到的维护维修，啊，这个保养，啊，才能让我们生活更加舒服和方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才能使我们的小区和房屋资产保值增值。这个账希望大家这个实际上还是能够算得过来。 我相信居民还是很理解的。 对，对，这两个钱实际上最终还是用在自己的这个房子 住房上。 住房上 没错。 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要这个 积极的配合支持， 积极配合和支持。 确实我们是报道了很多的案例啊，都说明了老旧小区改造和加装电梯能够顺利的实施呢，其实确实离不开街道社区居民各个方面的努力。而且据我们调查了解呢，老旧小区改造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很多改造都需要进入到居民的家中，所以需要每一户居民的配合。可以想象这样的工作推进是非常有难度的哈。其实我们也发现啊，今年其实北京的夏天雨水特别多哈，那对于老旧小区来说所面临的这个漏雨的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据我们了解，在今年的每月一题当中，房屋的堵和漏也是市民诉求比较集中的两个方面。我们想问一问王主任，咱们市住建委对此都有哪些工作呢？ 今年啊，这个解决房屋使用诉求的问题啊，也是今年节组举办每月一题的一个重点督办的事项。我们也进行了分析，居民诉求啊，还是主要集中在房屋的漏和堵啊这两个方面，大约占到房屋使用类的居民诉求的60%以上。所以啊，我们以这两个诉求为重点啊，也确定了重点点位啊，进行了专项整治。主要是啊，这个确定了16个啊居民诉求比较集中的小区，和100个啊重点点位进行了重点督查。经过半年的努力啊，这些问题啊，这也就是刚才我讲的这16个小区100个问题啊，都得到了解决。同时啊，我们也看了一下，1到5月份房屋漏和堵的这个街租集办的解决率啊，这个解决率达到了87%，啊，说明啊，这个大家的工作，还是很努力的，然后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是高的。我们也感谢啊，这个广大基层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啊，也感谢啊居民的啊支持和配合。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啊，对于危旧楼房的这样一个改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我们也想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房屋是满足危房改造这样的条件呢？我们是怎么进行改造？ 这个危旧楼这个词儿呢，可能大家还是耳熟能详。纳入危旧楼改造的范围呢，它的概念呢，实际上主要是两类啊。一类啊，就是经过市区房管部门认定，建筑结构差、年久失修、基础设施损坏缺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这就是所谓的危楼啊，就是危险的楼房啊。这些呢，以不成套的公有住房为主啊，就是。这个我们也有不少啊简易的住宅楼。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过房屋安全鉴定的专业部门，那么它鉴定以后没有加固价值，或者加固方式严重影响居住安全和生活品质的住宅楼房。这一类呢，就是它还没有到危险的程度，但是它没有加固的价值啊，所以呢这一类呢叫危楼啊。这两类啊统称叫危旧楼。这两类呢可以通过翻建改建和这个适当的扩建的方式啊进行改造。 这项政策呢，危急流管制政策啊，这个北京市去年已经出台，那么已经进行了试点。去年年底啊，第一个改造试点改造的项目，也就是光华里五六号楼启动实施。今年一季度啊，还有几个项目啊会陆续的这个签约。那么我们看到啊，东城区的这个光明楼十七号简易楼，它用了半天时间，29户。啊，全部预签约啊，这说明啊，那个老百姓对这个政策还是非常欢迎。这个楼目前已经拆除完毕啊，其他的这个试点项目也在顺利实施。将来啊，我们会根据试点的情况啊，及时总结经验，把试点推广到全市。 嗯，其实咱们也是从这个居民的安全的角度来出发，去对这个危旧楼房进行一个改建哈。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呢，我们也邀请到了网络名人沐浴，我们也想问一问沐浴，有什么想跟我们王主任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的？ 王主任好，我是沐浴。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了解到咱们东城区光明楼有29户居民都选择了购房回迁，那老百姓愿意再花钱回来住回来，那就代表的是对于我们的改造是非常认可的。所以我想问的是，那咱们的这个改造是由谁来出资的呢？ 这个您问的这个问题啊，可能这个很多市民朋友也比较关心。目前啊，从我们试点的实施情况看呢，改造资金啊，主要四个来源。第一部分呢，或者是占大头呢，主要还是市区的专项补助资金，啊，也就是政府来承担这部分呢，大概占到48%。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产权单位，啊，产权单位它这个出资。它目前呢占到大概31%，产权单位出资啊，主要是这个用于啊这个居民啊选择继续承租的啊，就是居民如果他继续承租，那么由产权单位负担改造成本，还有啊就是地下面积的改造成本和市政环网的改造。第三部分啊就是居民出资，居民出资啊目前大约占到16%，啊。算起来呢，就是比如说你没扩建前的原有房屋的面积，是在1500块钱吧每平米。那么增加的面积呢，一般按照这个综合建筑造价啊来负担，啊，剩下一部分就是由社会资本啊。这个危旧楼改造啊，它对于实施主体的确定、居民改造意愿的摸底调查，包括实施方案和改建协议的内容啊，它都是要充分征求居民意见。 嗯， 改建完成后，据我们统计啊，居民的面积得到增加，啊，公共服务设施得到补充完善。刚才您讲到的这个啊光明楼这个例子呢，它大概每户的居住面积增加了17平方米。 嗯， 这17平方米主要是这个解决了它的厨卫问题，就是增加了这个卫生间和厨房，啊，解决了在家不能做饭、上厕所的问题，使这个市民的生活啊得到了可以说得到根本性改善。从目前看，我们看到啊这项政策啊，市民是普遍欢迎，啊，试点啊进展也很顺利。 嗯，其实通过王主任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改造呢，也是切实的增强了咱们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哈。那这么好的小区改造完之后，还是需要大家来好好保持，把这份幸福感给保留下来啊。那陈委员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主持人讲的这个好好保持特别重要。 嗯， 因为好好保持呢，才能保持住我们这份幸福感。 嗯， 但是如何保持住，这就需要牵扯到一个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 嗯， 这也是我今年提案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 嗯， 因为据调研发现呢，北京的老旧小区呢还有一些呢不是正规的物业公司来管理，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嗯，我们也了解到陈委员其实和网络名人阮雅青一起走访了一处没有正规物业的老旧小区。我们接下来呢，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下他们发现了什么问题。 本市很多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公共设施破损陈旧、设备老化、停车设施不足等问题，同时长期缺乏物业管理，日常管理工作很难推进。位于顺义区的义滨小区就是这样的老旧小区。 政协委员陈建国在调研中了解到，逸滨小区始建于1989年，长期以来由胜利街道使用财政资金提供保洁、保安、垃圾清运等基础性服务，其他的运维服务没有人来管理。很多居民表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维修小问题都成了大难题。 家里的马桶要坏了吧，找个人很难找。希望来一个真正的这个大物业，能把咱们的小区解决点实际问题。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实施后，为切实解决只管小区居住环境较差、政府长期托管的局面，顺义区组建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计划于2021年底前承接逸滨小区在内的9个政府直管小区，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居民自治、协商共建的工作模式，结合先尝后买优秀做法，为小区引进物业服务。在引进物业之前，社区于去年成立了物管会。顺义区住建委物业科科长樊世通说， 我们这个物管会成立之后，也是梳理了一下小区里的问题，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小区里的日常管理还是不够标准、不够专业化。所以呢，在梳理了这些问题之后，首先提上日程的就是引入这家正规化的物业企业，并且呢，通过我们住建委进行这种政策上的指导，包括我们出台一系列相应的文件，确定了这个入场的方式、补贴方式。 网络名人阮雅清在调研后表示， 对大家、对小家，这个物业公司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离不开居民的啊。引进物业公司管理了，那就是请了管家了，那有人管家了，那不就放心了吗？我倒是觉得啊，其他的老旧小区也应该向这个小区学习。 逸滨小区30年以来从未收取过服务费用。政协委员陈建国认为，引入物业后如何培养居民花钱买服务的意识，是各部门下一步需要关注的重点方向。 作为咱们政府来讲呢，这方面应该确实下功夫，包括一些垃圾的清运，包括一些的下水管道。我想呢，这方面呢，政府呢应该有一个措施，有一个时间表，把它呢，这北京的这些小区呢，给它呢提高质量，达到国际宜居城市的相匹配的生活水平。 确实啊，没有正规物业的进驻，这些老旧小区确实是存在的这个服务短板，可能居民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求助无门，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的，这个小区呢，我们其实走访了还很多小区，都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说老小区、老公房，它的产权单位多元，物业管理公司呢缺乏监管，这造成呢小区内呢垃圾成堆，就是污水乱排。这样呢，就说物业公司呢只收费不服务，导致呢居民呢也不愿交物业费，矛盾集中。就是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小区呢，我不知道王主任你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确实啊，像我们刚才看的这个顺义逸滨小区那样，是吧？这个它由于没有市场化的服务，是吧？原来小区的这个环境啊比较差。对于老旧小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政府有一个应急兜底机制啊，政府应急兜底，特别是去年疫情防控以来，我们基本上3、5小区，我们基本上都做到了有人管啊，做到有人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应急服务啊，它只是政府应该是保基本啊，它只是提供基本的保洁、保安、垃圾清运等基础服务，所以最终啊，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引进市场化的、专业化的物业服务公司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有一个机制，就是叫先尝这个后买，也就是我们可以先请这个一家服务公司，物业服务公司进来给我们提供服务，然后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支持，然后我们先看看他的这个服务效果，先看看他的服务效果。如果觉得好的话，我们可以跟他签正式的合同，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再换，通过这种方式啊，也就是我们叫先尝后买的方式啊，最终啊来这个达到。这个解决，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最终还是要引进这个高品质的，服务质量好的， 那个物业服务公司，因为只有物业公司服务好了，居民才更愿意去掏物业费，这样从而实现一个良性循环。 嗯，规范的这个小区管理对于群众的这样的一个居住感、幸福感的提升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我们还是想问一下这个王主任，咱们在这个接诉协办的过程当中，确实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排在前列的，咱们到底是怎么去解决的？它这个诉求量到底有多少？ 老旧小区改造中的物业问题啊， 嗯， 这个确实，涉及每一个人啊，这个涉及千家万户，诉求比较集中。大概我们统计是每个月啊，这个诉求量都在全市在20000件左右， 嗯， 这个量是在全市各个行业中也是排在前列的，啊，说明啊，它是群众，比较关心的这个比较关心比较集中的问题啊，所以它也是我们这个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就像市里讲的，物业是关键小事，那么实际上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 嗯， 那么物业管理中的一个难点和重点就是老旧小区的物业。这个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群众诉求反映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物业处理问题啊，敷衍拖延，就是解决很慢；第二个是公共区域保洁不结实啊，卫生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这三个合计啊，大概占到这个60%左右啊，60%左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建了一个机制啊，我们叫这个前100物业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啊，也就是我们会把这个每个季度的诉求排名前100的小区啊，把它给这个列出清单来啊，列出清单来，然后责成各区政府集中开展专项整治，然后由市级部门开展督导啊，这个从第一批治理情况看，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嗯， 那么第一批102个项目啊，现在经过集中治理，有90个项目啊已经退出了前100名，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们看了一下，大概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问题大概300余个啊，300多个实际的问题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这个制度我们还会这个不断的坚持下去。 嗯，那听完王主任的介绍，确实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哈，而且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着咱们住建委在未来对于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所做出的更多的工作哈。那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委员，同时也特别感谢王飞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提升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一些话题，也为在老旧小区的居民啊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消息。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啊，政府部门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亲情亲力地做好民生工作，兜牢民生底线，不因事难而推诿，不因事小而不为，努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